少花儿留在心上。天色蒙蒙亮，衷心祝福你好姑娘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此刻郊外的晚上， 心中一份爱，合两心， 两手牵。

Thank you.

就是这样吧，梦也许不再有，若你知道、就已足够。曾等待我的所爱在无聊街外，我竟今晚又重温像当初暗恋，还像当初暗恋，还像当初暗恋。